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跟住提返你一啲封路安排啦，喺何文田嘅常胜街，因为较早前爆水管，现时呢去何文田广场方向近佛光街嘅快线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係因为有爆水管，常胜街去何文田广场方向近佛光街嘅快线係仍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九龙同埋青衣南桥落斜葵芳。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我是车淑梅啊，晨光第一线这个名字我记得是徐益雄改的。我是第一代的女主持，主持了成十几廿年。之后呢加入的就有彭程、嘉明、朱海婷。不过我最看好的晨光女主持呢就是现任那一位崔神厨房的 Kitty 崔洁彤啦。 多谢淑梅姐，我会秉承你的专业精神做好晨光第一线。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已经修订，以打击起底。 任何人未经当事人同意而披露佢嘅个人资料，并有意图或罔顾是否会导致当事人或其家人蒙受指明伤害，例如滋扰、骚扰、缠绕、威胁或恐吓， 又或者对当事人或其家人造成身体、心理伤害，就构成起底罪行， 最高罚款100万元及监禁5年。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 PC， 早晨欧， 哇，星期六的早上啊，依家冻冻地啊，梗系唔好食嘢味啊，话你听。不过咧，即系旧时如果呢啲时间咧，可能都去咗湾区嗰度食下水煮鱼啊，啊食下嗰啲酸辣鱼啊咁样，你都兴有呢一个 行程 嘅行程 啊，呢个行程， 直情一个 road trip 咁样，系咪？ 冇错，基本上星期五晚咧就应该要去要出发噶啦。 系系系， 系啊。 内地咧关于呢啲饮饮食食咧，其他我都 OK 嘅，系有阵时落油多少少啫。 系， 我记得咧去过两间咧。你食唔食羊嘅 PC？ 食嘅， 哇烤全羊啊！嗱，当然我同你两个马佬就食唔到烤全羊。 我记得我有前几集都唔系，都应该有一段时间啦，曾经讲过冰煮羊。 系啊， 哇呢啲都真系不得了 正啊！但烤全羊咧，我哋两个食唔到啦。但有一间咧，我曾经去过深圳咧，佢烤全羊咧，如果你即时去叫嘅话咧，佢会帮你凑够数嘅。佢会每台帮你问话，先生你食唔食烤全羊？嗰边咧戴眼镜嗰位先生咧就叫咗半份，即系。叫咗四份一份啦，你一隻羊唔係咁容易食得晒㗎嘛，即係但係呢佢幫你湊夠數，跟住就大家好開心咁樣喺度食羊囉，咁就飲下啤酒咁樣又一啲 㗎啦。可以 make friends 啊， 附近的人啊， 你 即係你講到咁赤裸，我唔知點講啊大佬。 你諗下你需要 一 隻羊喎， 漂流瓶咁樣 一隻羊，跟住嗰個人係咁介紹，嗰個四眼嗰個咧有興趣， 咁有老婆啊四眼嗰、那個，唔係話四眼嗰個大曬，對面坐咗個女人喺度嘛。 到最後嗰只全羊係咪變咗個朋友咁樣成班人坐一齊食？ 我真係唔知道啊！附近的人啊，呢啲真係微信朋友圈啊嚇， 不得了啊！ 咁啊，我冇玩嘅李生啊，我都通訊。而已嘅啫，咁樣咁，但係有陣時啊，諗翻去，即係如果可以通翻關，翻返去內地嗰度啊，飲飲食食都係開心嘅，咁啊，食下嘢啦，消費下啦，咁不過依家好似都研究緊 有限度， 系啊， 啊免检疫。通關研究緊咁樣，咁好似個試點，即係暫時我睇嗰啲新聞報道都話廣州就最大機會，係咪啊？ 即係其實廣東省啦，即係係 啦，可以咁講啦。係啊，你衝唔衝勁啊 ？PC， 我衝勁 啊！ 我幾時都咁衝勁， 係幾時都咁衝勁。係啊，咁啊，記得衝勁可能 我衝勁咗兩年㗎啦呢件事，我相信大家一定衝都係同我有同一個諗法。 記得衝勁可能唔好衝關啊，傻啦咁樣。好啦，咁啊轉個頭交俾阿大師兄奧嘉連咧講講啊，佢喺湾区入边嘅生活入边嘅衣食住行嘅人和事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上一集我记得同阿大师兄吴嘉年都真系有讲咗好多湾区入边嘅衣食住行啦，咁你讲到投资嘅范畴， 哇呢啲 系咪想买嘢啊？ 唔系，小人不敢，冇钱冇钱冇钱。不过咁样，我好多嘅朋友咧，即系佢哋结咗婚之后咧，咁啊直接可能珠海啊、深圳啊，佢哋都会有投资。投资咩咧？比较远。偏遠少少嘅，咁因為偏遠少少個價錢就冇咁貴啦，咁但係都會發展噶嘛，咁所以佢哋買咗之後咧，就一路有陣時會上去自己住下，或者租俾人哋啊咁樣，咁所有嘢都 OK 嘅，咁所以我諗佢哋投資比我更加即係有經驗。 你啲朋友都非富則貴㗎啦， 佢哋唔係啊， 你揾咗嗰兩個城市咧，即係珠海同埋深圳咧，已經係灣區入邊咧，喺灣區嘅樓價領先指數咧，係同香港咧幾乎係齊名啊， 冇錯。 珠海啦，橫琴啦，即係前海啦，或者深圳啦，即係你頭先講嘅 深圳，你哇好難㗎啦！ 呢個蛇口南山區嗰啲咧係豪宅區嚟㗎。 哇！我去過一次， 係咪啊？ 我淨望住呢度，哇！澳洲咁嘅，哇！同埋好多外國人喺度住，有國際學校， 係啊，同埋有啲樓咧矮啲 矮啲嘅， 咁相對個密度低咧，你就嗱香港唔係揾唔到嘅，你入到元朗、入到粉嶺、入到古洞，你會揾到差唔多制式嘅一啲樓房。咁樣啦，但你真係去到嗰度，但係佢哋都仲喺個 CBD 啊嘛，即係喺個中心點嗰度就發生。 同埋佢係海邊啊，嗰度。 你講係大小梅沙嗰度嘛？ 係啊，即係 好靚。係 啊，成日一路去嗰邊，哇，係好靚，哇，呢度都好靚，同埋好多外國人住， 幾好啊！努力賺錢嘅原動力咯。 喂，唔係前排有人同我講話，200多萬別墅裡面有埋泳池，可以拍到5架車。 嚇？ 系边个同你讲啊？ 有啲好朋友讲 啦。我哋嗰啲都系买紧啲公寓同埋复式嘅，争好远。档次唔同啊，边次 5架车？ 系啊，有埋泳池。 你首先我冇五架车啦，我亦都唔可以扣上自己五架车啦。可能已经俾老婆闹爆咗啦，有五架车，癫咗。 五架单车都想死啊！ 系啊，喺香港有阵时香港我交一架车牌费咧，我都觉得肉 骨拉得赤啊，骨拉得赤。 喂，而家你揸2个辘定4个辘啊？ 系啊，今日揸4个辘，咁啊，晏昼揸2个辘。 系啊，有阵时灵感到嘅时候揸2个辘。 唔系，嗱，有一样嘢就系咧，要睇个泊车个 location 方唔方便。即系如果唔方便，我揸2个辘去。 系， 即系当然要天气 OK 先。 你嗰边要睇埋塞唔塞车。 系啦。咁如果系嗰度泊车方便，咁揸4个辘咯。咁始终系舒适啲嘅。 系啊， 咁所以选择2个辘诶，亦都系有好处嘅。 系啊， 咁啊，除咗剛才講咧駕駛方面或者投資房地產咧，都想嘉連咧講多少少一個項目咧，就係其實翻到去內地生活咧，或者灣區生活咧，對於一個香港人咧，你覺得最唔適應嘅 係 乜嘢？ 最唔適應就係首先我哋要學習好我哋嘅普通話先啦。係啊，咁但係有一樣嘢就係每個地方嘅普通話都會有少少佢哋嘅口音， 方言 聽得唔係好清楚。係啊，咁你要慢慢習慣佢哋嗰種識。係啊，即係譬如去到北京。北京地道的普通话呢，连一些可能西安的朋友他们都听不明白他们的普通话。即是因为他们。 即是很多卷舌。 是啊，因为他们习惯了京腔是这样。所以你要慢慢习惯跟他们一起。 加连来你第一次回到内地拍摄是不是都是跟 TVB 回 来？不是。哦，如果是。 是啊，即是。 那如果讲他回去。第一套就係《封神榜》咯， 係咯，《封神榜》 第一套我哋喺韶關， 韶關啊，即係未嗰陣時流行橫店未啊，橫漂啊嗰啲仲 嗰陣時已經流行橫店噶啦，咁但係當時嘅橫店同而家嘅橫店咧，哇，簡直係兩個世界。 不如又講下，即係可能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可能即係橫店聽得 多， 譬如你睇易東升導演，我是老人家，喂，成日都話橫漂揾機會嘅，咁當然我哋第一代有啲藝人翻到去，喂，好好噶，我直情。落地生根又开茶餐厅，又开嗰啲粥肉店咁样，哇，好似 哇，好多嘢發生，即係將香港啲文化帶到上去。但係依家還點？以至你當年一開始去到即係叫做北漂或者翻到內地有工作嘅時候，究竟個 difference 係乜嘢啦？ 其實我講緊係我第一次翻去橫店拍嘢，講緊20年前。二十年前嘅橫店咧係荒無下嘅。 哦， 咁當時我記得咧，我哋成班嘅工作人員咧係唯一去到一間酒吧嘅啫， 係 不過得一間酒吧，好似士多咁樣。 係係係。 咁裏邊嘅所有嘅酒水咧，即係普通嘅酒啊，冇。係 啤酒咯。 啤酒咧，佢有雪櫃㗎， 係， 但係唔開凍。 唔凍嘅，唔凍。因為好似大北方咧，佢哋嗰啲冰啤酒咧，即係佢覺得啤酒係唔需要冰 嘅，同埋佢哋室温飲嘅。 係咯係咯 係啦， 常温啊， 常 温 啦，係啦，常温飲嘅。咁同埋裏邊咧係成日都會停電啦，20多年前有個嘅，成日都會停電啦。咁我哋諗翻起都幾好笑嘅，即係好好荒謬嘅。咁得一間嘅啫。咁我哋做完嘢就去嗰度去飲啊。咁 但係嗰陣時啲前輩都有講咧，話橫店點解會一開始咁荒謬咧？就係貪佢荒謬嘛。因為好多國共嗰啲內戰片啊，或者戰爭片啊，即係嗰年代好流行拍噶嘛。咁你就係要荒山野嶺啊，你千軍萬馬啊咁樣去拍，跟住先有啲山頭啊、遊擊隊打咁先拍到個情懷嘛。 5000畝地喎嗰度， 梗係啦， 影 好犀利嘅， 好誇張。 咁依家我記得我拍《葉問四》嗰陣時咧，我喺上海特登坐高鐵過去。個零鐘嘅啫，去到義烏就再轉啲 van 仔，再坐一個鐘頭多少少啦。 都真係遠喎， 都遠㗎，都遠㗎。因為嗱，聽聞嚟緊佢哋會有機場同埋鐵路直接去到橫店，我聽聞係啊。咁但係咧，依家嘅橫店咧，哇變咗個情係深圳咁樣， 係咪啊？ 有高樓大廈、酒店同埋。即係所有名牌嘅嗰啲咖啡店乜都有， 哦，真係啊！ 同埋港式茶餐廳， 哦， 係啊，好多人好多香港人喺嗰度投資港式茶餐廳，真係你入到去，哇！嗰杯奶茶係堅 嘅 喎， 5A 級景點嚟嘅， 係啊， 真係㗎， 係啊， 同埋嗰個嘅影城咧係大到咧，係所有嘅宮廷啊，所有一拍古裝多嘅嗰度， 係 同埋裏邊嘅我哋叫做廠啊， 係 啊，錄影廠啊，係好大，你要喺入面啊，室內啊，要坐架車再你去一廠要坐車再嚟， 即係頭先我哋講佛山嗰個規模，佢再係兩倍或者三倍。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佢直情係嗰個我望住個廠呢個其中一個廠咁大嘅， 係係 係，其中個樓都有高喎， 係係係， 係好誇張嘅。咁裏邊拍星球大戰都得嘅。 同埋我覺得有一個好得意嘅嘢，即係啱講呢個影城，即 係 其實唔知點解咧，度度都會有香港街景喎。 係啊， 係係係係，即係香港可能一個特色，係同內地好多城市有自己嘅一種嘅特色， 即係有少少西方啲嘅景緻，咁可能拍少少警匪又啱數啦。 係啊， 不過內地即係嗰陣時好火紅宮廷劇嘅時候， 係 講真，佢清朝一個宮殿，明朝一個宮殿，其實都夠牙頂啦。咁跟住就不斷係咁拍咯。 冇錯，裏邊係講緊有可能成十幾二十組都係拍緊古裝喺度，咁所以你經過好多香港嘅我哋幕後嘅資深嘅工作人員都喺嗰度，所以我嗰次係過去探下啲前輩。咁佢就喂你喺度，喂喂邊位隔離組啊？ 係啊，因為依家都好流行香港啲 artist 朋友喺內地 set up 一個工作室啦。咁你即係始終有兩邊嘅工作嘅唔同嘅叫渠道啦。咁其實就維生又好，賺錢又好，咁都需要啊多啲工作機會。即係做一個 artist 最緊要就係多啲人睇到你啫，係咪先？之後我都想我演出多人睇，咁啊最簡單最直接的一件事。喂，大家連你自己有冇啲內地拍攝難忘的經驗可以同我哋分享？ 難忘的就是一樣嘢要分享一下嘅。我哋香港的演員咧上到去拍攝的時間咧，佢哋好中意我哋香港演員，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我哋幾捱得下。 嗯， 係啊，特別是我哋無線出嚟嗰啲演員咧，佢哋覺得我哋你哋真係。你哋唔使瞓，你哋咁劲啊！大天时着住套古装，你唔使除衫啊。 系， 或者系有阵时，我哋习惯咗，我哋一个人即系上去就一个人，我哋好少即系真系有需要嘅时间就请助手啦。如果冇需要嘅时间咧，我自己啊，我其实几惊成日个人跟住我，即系我自己搞掂，我自己搞掂。咁佢又觉得啊，你都几得意，你香港演员几犀利咯，几有韧力咯，系啊！你话嗰种嘅出嚟嗰种表现嗰样嘢咧，就即系大家都有翻咁上下， 大家叻嘅， 咁只不過係可能我哋香港演員佢即係睇 TVB 出嚟咧，真係好捱得眼瞓。 係，我推前個時間線一格先，可能係香港電台出嚟都關事，因為點解咧？我哋所有嘢都係一腳踢噶嘛。 係係， 即係你都見到啦，即係 PC 同我做節目就知道啊。嘉賓係自己揾，稿啊自己寫，剪接啊自己剪。 冇錯， 但係聲你都係咁啦。當年係咁啊，十年後都依然 都係要自己做。 所以我哋咧 all in one 嘅係咪先？即係全部嘢都係自己做。 我呢段時間都學習到好多嘢， 係咪啊？ 係 學習到所有嘢都係自己做 做啊！ 個接咪可以肯定到自己嘅力量咯，係咪先？係啊，即係我哋嘅力量係無限嘅，你相信就得㗎啦。 冇 錯，咁喺舞台嘅力量都係無限嘅，你相信就得㗎啦。舞台劇仲難。一踢過冇得錯，係咪先？即 係 你啊挑戰咯，嚟緊十二月係咪？ 十二月咧，因為呢個係重演嘅啦，係啊， 係 啊。 嗱，呢個係一個劇目十二月上啦，跟住一二月就仲有多一個， 仲有多一個嘅係啊，亦都係一個講一個嘅，即係類似一個童話故事咁樣啦，係啊。咁啊，我哋劇本已經就係籌備緊，係啊，籌備緊。 你做導演咩？ 唔係，同 佢一齊。佢頭先一路講嘅時候， 我籌備緊，我冇分鐘。 其實有冇諗住再叫做再？叫做再上線， 嘗試多啲 上線或者再嘗試。 係啊， 我自敖嘉年自編自導自演啦，即係有時做演藝人都有呢個 gym 噶嘛，即係有時你好外國嗰啲咧，詹基利啊、賓士迪拿嗰啲咧，即係我咁識做戲，我自己 solo 識玩一個，有冇咁嘅？ 有。其實我除咗舞台嘅，即係電影一路都上嘅，係啊，電影一路都上嘅。咁舞台劇嘅另一樣嘢啦， 係 啊，要成個即係另一個。對於我嚟講係另一個媒介，媒介咁啊，一樣去努力咁樣去學習，真係學習咁樣去做咯。咁好多嘅劇目我自己想做添，咁啊同阿高生傾緊。 哦，好啊， 高生傾緊。 嗱，冇講咁多啦，開戲咧，你咁多友情卡咧，碌爆佢， 碌爆啦！ 你都知道喺圈內咧，你人緣係最好噶啦， 係 啦，一呼啊天下應，過鏡都排到廣播到尾啊！我想講係咪先？咁啊，連續兩集啦，請到嘉年。分享一下啲灣區嘅生活點滴啦，咁啊，嚟緊佢都有佢嘅演出啦，咁啊，預祝佢演出成功先啦， 多謝曬， 多謝 曬， 先有機會翻嚟做節目啦， 好啊， 到時我退休唔做你做嚇，多謝曬， 拜拜， 拼搏再苦幹，太過壓抑了，我便沉默，你卻抽離回望，強者怎可以説不安？勉強大過一切狀況。数百个心结继续摇荡，日夜交缠探看，我不懂讲出口，却早察觉答案。其实我认我怕，怕说了变得更差。我如同说出口，这样无惧，自在坦然应对。孩童望痛苦很琐碎，流走都不过眼泪。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换届选举下个月19号举行，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呼吁选民踊跃投票，又说政府高度重视，会全力以赴办好这场选举。李家超在网志说，今次选举是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的重要里程碑，形容选举有竞争有质素，有别于以往反中乱港的候选人逢中必反逢政府必反，以政治立场先行，今次不再有恶意抹黑和人身攻击，候选人要认真比拼政纲。他又指出，今次选举吸引了来自社会各界的精英踊跃报名参选，不是单声道清一色，候选人来自不同的政治光谱，经过今次选举，爱国爱港者依法当选，议会摆脱无限内耗空转和抗拒内地和中央，立法机关既监察行政机关，亦都会和行政机关良性互动，保持沟通，奠下良政善治的新格局。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小组开会之后，将在南非发现编号为 B.1.1.529 的变种新冠病毒，命名为 Omicron， 并界定为需要关注的变种。世卫话，初步证据显示，同其他需关注的变种新冠病毒相比， Omicron 的再感染风险可能更高。又话在南非涉及 Omicron 变种的个案增长速度比以往几轮的感染更加快，代表 Omicron 变种可能具有优势。对全球公共卫生构成额外风险的病毒株会被世卫界定为需要关注。科学家指出， Omicron 变种的刺突蛋白存在大量突变，刺突蛋白是病毒进入人体细胞中发挥关键作用，疫苗亦都是以刺突蛋白为目标，因此如果刺突蛋白的突变够多，就会是令人忧虑病毒可以突破疫苗建立的免疫屏障。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5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5宗是本土病例，其中辽宁大连市3宗，云南德宏泰族景颇族自治州2宗无新增的死亡的病例。内地至今有98,608人确诊，4,636名患者不治，超过93,100人康复出院。英国和法国的渔业争议持续，几十艘法国的渔船在当地星期五阻止来自英国的渡轮进入法国三个的港口，又用汽车阻塞英伦海峡隧道的货运通道，要求英方尽快解决渔业许可证问题。英方对阻塞交通的相关抗议行动表示失望，要求法方确保抗议行动中不会发生违法行为，同时不应影响贸易活动。有关渔业争议是因为英国脱欧之后的相关海域捕捞权问题导致，目前焦点是捕鱼许可证问题。根据英国脱欧的协议，法国渔民可以继续在英国的水域作业，前提是他们能够证明曾经在英国水域捕鱼。英法两国在相关证明文件的内容和性质问题上未达成共识，法方说仍然在向英方申请大约150份的渔业许可证。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下星期中期北风增强，早晚清凉，下星期后期气温进一步下降。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5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系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落尖沙咀都系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子山隧道出九龙近管道入口一段系车多，将军路隧道将军路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是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白沙湾码头。 咁另外咧，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啦。为咗配合道路工程，由上昼嘅10点至到下昼嘅4点，弥敦道去长沙环道方向近金巴利道嘅慢线需要暂时封闭。咁就系因为有道路工程，由阵间嘅上昼10点至到下昼4点，弥敦道去长沙环道方向近金巴利道嘅慢线系会临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九龙、清水湾道正直之大清，同埋青衣南桥落斜葵芳。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起畅所欲言，仲大家一起食餐好嘅，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 风骚快活人。 你的一票落实爱国者治港，香港亮晶善治，为未来带来美好前景，繁荣稳定。12月19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立法会议席将增至90席，将会选出20名地区直选议员、30名功能界别议员和40名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查询电话2891-1001，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阿欧，五 G 公园你有咩谂法啊？ 5G 啊，我首先咧，我手机就系5G 嘅 plan 嚟，但系我成日都收唔到5G。 诶，点解啊？ 呢个系老实，唔可能电信供应商咯。 你边个供应商噶？ 诶，边个都，总之你做得就有个服务承诺啦，唔应该个品质争咁远噶嘛。 不过咁啊，我前排咧，我个电话系我有两张卡嘅，两张都5G 嚟嘅。咁但系出现咗一个问题就系咧，如呢个品牌嘅电话咧，喺呢一刻如果插双卡嘅话咧，原来佢接收系减一半咁滞。 哦，真系噶？ 系啊，同埋我嘅耗电量多咗1/3，跟住 耗电量我明啊，你一卡双号嗰啲，因为我。swap 转嚟转去， 你唔系一卡双号啊，系讲紧一机双卡嗰啲。 哦，一机双卡， 系啊，冇错。咁跟住我忍唔住掹翻张卡出嚟啦，即系我试咗一个月啦，其实都，跟住我觉得嗰个接收差咗啦，跟住个电用得多咗啦。我掹咗之后，我换即系用翻两部电话， 系， 哇个电话用翻一日啦， 哦， 跟住个接收咧，我喺部 lift 度都收到。 哦，咁啊真系差好远， 差好远啊，原来。 可能到科技嘅嘢咧，我真系好渣嘅。我成日我估苏花同你做咗半年节目，你都会了解到我好多关于手机啊，关于电子嘢咧，系好渣嘅。 系， 即系我最渣喺呢个环节噶，我所有啲电脑啊、手机全部要俾人哋 交晒俾我啦。 你系劲嘅，你系劲人嚟嘅。我所有旧时细个要装嗰啲软件，冇一次系我自己装嘅。 我对呢啲嘅研究系特别有兴趣嘅。 好啊， 冇错。咁所以咧，讲到5G咧，啱啱讲5G 呢样嘢呢个话题咧，其实5G 我哋成日都喺电话里面见到啦。咁跟住最近成日都听到5G 嘅农业啦， 系 而家跟住5G 嘅巴士啦 ，5G 嘅农业啊，即系务农嗰种农业， 系啦， 点样去做咧？ 早前咧，其实喺上海崇明咧，阿妈我乡下，其实就系讲紧。用 5G 嘅通讯啦，或者 5G 嘅一个系统去处理一啲电子化嘅农业耕作嘅情况，即系例如 5G 操控啲 操控嘅一啲汽車啦，一啲 或者一啲 工具啦， 爬就要爬松啲泥土， 咁就全 咁佢就用5G 嘅technology， 即係科技去應用落去，跟住就翻土，跟住翻完之後咧，個機械人就停落嚟啦，或者個電子系統就停落嚟， 灑水啊等等都係 咁好勁喎，好高超喎。 咁所以而家講緊，我啱最近見到一個報道啊，重慶。 是 5G 公園喎， 係 係啊，裡面有嘅嘢係啱啱講啦，有 5G 嘅巴士啦，即係無人駕駛嘅車啦，跟住然之後講緊佢有一啲體育運動嘅嘢都喺裡面喎，即係例如係我哋可能有啲 5G 嘅嗰啲單車啦，可以一路大家可以俾市民去試下踩啦，跟住就好似喺條公路裡面行緊咁樣， 係 咁我見到其實嗰個都幾有趣喎，其實 好啊， 即係我哋講緊而家未來咧都推行緊呢個 art tech 噶嘛， 係係係。 咁究竟 art tech 我哋如何運用喺生活裏面咧？其實我自己覺得係最有趣嘅一個題目啊。 係啊，不過5G 嘅公園都幾得意，不過香港又好似遲搞少少咯。我覺得呢一樣嘢，你覺得會唔會未來香港嘅發展都會有一個 5G 嘅公園咧？ 可能 其實理論上有幾個地方都可以整，即係譬如你講緊科學園嗰度應該要 海濱長廊啦， 係啦，海濱啦，或者即係你講緊數碼港啦，嗰個應該係我哋。數碼或者 FinTech 嘅一個最先嘅一個試點嚟， 同埋啟德體育園啦嚟緊。 係啦，咁但係有陣時候我都覺得，呢啲咁好嘅試點，但係點解大家淨係好休閒形式啊？可能放下狗仔啊，或者放下風箏啊嘅一啲要點，但係入邊冇主題式嘅咧咁樣。咁嗱。主題是很重要的，因為有主題呢就可以帶動下面的產業鏈，你就可以再做一些營商，特別是過往那兩年其實是說內需的嘛，即是香港都是在做內循環，為什麼可能連西貢賣汽水的姐姐都哇賣到水漲船高的汽水，因為她有生意做嘛，但是你單純做個公園遛狗的，即是放狗仔的，但是裡面有沒有主題性的，咁我就覺得係咪可以諗多啲咧？ 同埋最重要嘅，連狗嘅設備都冇得賣啊！即係嗰啲 souvenir 嘅，或者要需要用嘅日用品都冇得賣， 係 啊，完全唔諗個帶動經濟嘅情況。 係咯，即係你如果有嗰片草地，譬如你去到某一啲嗱，我唔再 emphasize 係咩數碼港好邊度好，即係你去到嗰度會唔會有啲尋寶嘅應用咧？即係可能有啲 game 俾你玩，用個手機嘅 QR code 嘟完之後，可能喺個公園嗰度揾啲寶藏啊！即係將成件事，即係依家咁興講元宇宙啊嘛，即係擴張實景可以推廣到喺個實景都可以用好多科技連接，但係貨趣味性嘅，咁你已經有好多嘢可以發生啦。 可能遲啲啲演唱會咧，即係我哋可能講緊博物館啦，即係其實啱講一分鐘裏面都講過博物館啊等等嘅情況。喂，其實老實講，而家呢啲公園啊或者博物館會唔會變曬一啲 3D 投影？其實已經可以睇緊一啲唔同，可能我哋懷念緊啱啱阿梅艷芳啦嘅一啲 電影嗰度， 係啊，一啲歌曲啊，或者佢一啲佢哋一啲表演嘅一啲服飾啊， 其實呢啲一定係 啦，其實可能已經做到好多嘢啦。 係咁啊，大家都趁住禮拜六日出去走走睇睇啦。咁啊，如果你話喂嗰個 M 加博物館你未去睇，你可以睇下，每日流量都多啊，萬幾人，即係 weekday。讲紧即系闲日萬几人，咁我好厉害啊！咁你话即系你咪数数人数咯，咁你十日就10万咁样，你可能话喂唔想咁逼人，你咪等到第40日、50日之后先去睇咯。如果你话喂唔系啊，凑热闹想打下卡，你就早睇早享受啦吓。 就掉进星球，是你在挥两袖上半左右。其实我想退后，自信不够，唯独你使我不会保留。能遇见，相信是缘分深厚，是个半斤礼物，还是良友？如倦透，因你在就会得救，关系无。但历程罕有，难得你和我，无需讲什么，上件事短绝亦不错，宁愿淡淡的过，但我心如当初，城府变大个，无双经历多。 就，利与弊曲与直闲话依旧，原谅我小宇宙未算足够，宏大理想你跟我追求，闲话与琐碎事又在心头，共晚饭消化后如像陈旧，无用再惊怕着地厚天宽，生命太短，限时拥有。难得你和我平凡地相遇，无需讲什么，相见时短，说亦不错。宁愿淡淡的过，淡过心如当初。情苦变大个。 之旅 PC 施俊卿， 最近有一套有关梅艳芳小姐的电影叫好叫座，不如今日就等我同大家讲下流行音乐的文化。粤语流行音乐最先在70年代由歌神许冠杰带领，他的歌曲容易上口，歌词鬼马，亦都反映出当时普罗大众的心情，所以能为粤语流行音乐的年代揭开序幕。到了80年代，香港乐坛更加百花齐放，出现梅艳芳、陈百强、张国荣等等的天王级巨星，妹姐百变的形象，陈百强深情的演唱，张国荣能歌善舞，他们都是这个年代香港乐坛的表表者。直至90年代，新一代的天王天后就有四大天王，张学友、刘德华、黎明、郭富城，更有王菲、周慧敏等等，都是男神女神。如果大家好想了解一下香港流行音乐的文化，不妨去到香港文化博物馆潮潮60家这个常设的展览参观一下啦，不用买票，免费的。 100元为够食两餐，不要教动人。300元你够换套衫加对两布鞋。喂，悭价要等到减价。手袋西装也给我无限快感。完美像睡单好似就到期， 怎算好？逐个月缴交卡数了期，和你悭价要等到减价，踏入秋季苦叫痛。 生活一小时。 喂 ，PC， 好想睇呢个运动员啊！即系讲紧就系国家队啦。 下个礼拜就 系 啦。 系啊，不过首先你要喺呢个票务处嗰度买到票啦。咁啊，讲紧5300张嘅门票咧，咁啊，每人每次就限购2张就卖晒噶啦，一定。咁你冇可能就即系如果你话啊，依家买到完全买唔到啊，过往都是咁樣發生㗎啦。其實每年呢奧運或者每次奧運呢咁樣講比較合邏輯一啲，即係四年一次㗎嘛。咁對上一次就因為疫情又有啲隔年嗰度有少少唔同咗啦。總之就每次奧運嚟講呢，其實呢啲運動員呢都會金牌運動員呢都會嚟香港嗰度獻下技嘅。咁我都有幸睇過一次乒乓波啦。咁我覺得係 喂嗰次好勁㗎喎。 好好睇㗎，好好睇㗎。即係又有娛樂性啦，因為其實依家即係我估你如果數返20年前國家隊啲運動員真係好比較，我用我呢個字眼啦，比較目睹少少，即係佢都唔敢太entertainment， 但依家就运动员都明星化。 冇错冇错。 咁佢哋又会接好多唔同嘅广告啦，咁又会上好多唔同嘅综艺啦。咁佢哋打波叻啫或者跑步叻啫，唔代表懂得即係 entertain 或者有娱乐成分㗎嘛。但随住依家运动员嘅全人发展呢，好全面呢，啊讲嘢谈吐好得睇，衣着呢啊好睇，跟住呢仲要呢啊有啲仲懂得搞搞笑嘅，或者喺打波嘅时候，特别系乒乓波啦，我睇过乒乓波，譬如话特登啊抽个板抽到好高嘅，或者离晒台嘅咁样，你出面你睇返奥运比赛唔会㗎嘛， 係 咪先，即係成日话乒乓波比赛就开波决胜负㗎嘛，我落下船你接唔到你咪输囉。但如果你表演比赛乒乓波呢，即係献技式呢，你要起碼都抽到幾板啊！ 冇錯， 你下開波一開波就贏咁樣，咁我入去睇咩？ 喂，你最想睇邊一個運動員？ 哦，今年係乒乓波啊，同埋 今年乒乓波，兩個係 馬龍啊， 男子係咯， 係啊，馬龍好勁啊，馬龍係一哥嚟噶嘛， 係啊，冇錯冇錯。反而女子冇嚟喎， 係啊，女子冇嚟啊，女子好似佢呢個列表咧，我睇翻個金牌選手列表咧，好似真係攞牌嗰啲先嚟嘅，係攞牌嗰啲先嚟嘅。咁啊，譬如體操方面咧，就係阿劉洋啦，就係男子吊環嘅金牌啦，咁樣。我唔逐一數曬啦嚇，咁啊逐啲逐啲講，譬如單車啦，中天使啦，就係女子團體競速賽嘅金牌啦。咁田徑都多選手嚟嘅，包括啊嚇，即係首位咧晉身男子田徑100米啊奧運決賽嘅中國運動員，即係中國飛人啊蘇炳添啦，係啊。嗱呢一位咧就雖然冇金牌，但係我覺得係亞洲人嘅驕傲嚟啊。 係冇錯， 你去到舊時我哋細個睇奧運嗰啲100米飛人啊，寶特啊， 從來冇見過亞洲人啊。 系，全部都系美国啊，或者非洲运动员啊，嗰啲饱览晒。哇，你见到亚洲运动员，我真系觉得好骄傲啊！呢、這个真系好骄傲啊！咁啊，举重有运动员啦，独木舟有运动员啦，咁啊，想睇嘅朋友咧，就依家都帮唔到你，因为咧有一个买飞时间已经过咗啦。咁我估新闻都会有啲片段 嘅。但我觉得有啲可惜嘅，因为每一年咧， 我自己印象咧， 就是、 最想 係 啦，中國女排， 我都 但 係 今年冇喎。 係不過女排迎嚟啊！我頭先都講啦，即係攞金牌就嚟啫。 但第一金竟然冇嚟喎。 係啊係啊，即係第一金係開槍嘛。 係啊， 咁開槍可能又難啲 過嚟行個圈啊嘛，都 即係同埋可能香港配備亦都唔足夠。即係你話喂，香港啲槍會又係咪真係夠嗰、那個？ 過嚟講下書啦，一係。 系咯，可能系叫做 Q&A 咁样咯， 冇错冇错， 其实都系几获益良多嘅。咁啊，总之有票嘅朋友仔，你就即系 幸福啦， 好嘅机会你就好好去打下卡、影下相啦。咁啊，我觉得嚟紧都有好多运动嘅盛事啦，譬如香港会有嗰个体育园啦，咁样。不过讲真嘅，好多运动项目都滞后咗，香港要搞嘅。講緊咩呢譬如七人欖球賽可能今年又未有得玩啊，咁啊街馬比賽可能又要 postpone 啊，咁呢啲都係我覺得自己感覺上比較失落嘅。不過唔緊要，下禮拜呢就要講下呢個香港單車節。 最重要係咩？我哋冇將運動呢個熱潮停落嚟。 係啦，因為我哋有呢個杜海榮。 係啦，仲有單車節。 係單車節啦。 冇錯。 下一集呢我哋就會請嚟呢個前香港隊嘅教练啦，吓仇多明啦，去同我哋讲下，喂，今次咧单车节咧踩呢个港珠澳大桥、哦、香港段咁样，咁当然你唔会踩到翻大陆嘅，你放心系啊，咁但系都可以感受一下当中嘅风光明媚咁啊，唉，好啦，咁啊，今集同PC 讲住咁多先啦，我要攞架单车出去练下车啦， 好。 抱着一张被，在记忆面内想起你，枕头从前舒适感太完美，躺了大半天差点记不起，重游你五岁过的曲线，未见感情复苏过几次，纤维承受过的仍没法立时改变，竟然淋漓尽致为你失眠，下定决心回复单身都不觉荒凉，熟睡那刻还未失忆，我亦能静一。从此你我多累，床头都不想退。假如无伴侣是某种干脆，下定决心宁愿辗转反侧百几场。寂寞那刻无谓骚扰你近来动向，铃声切记关掉，明天见尴尬都不要，让我貌似精神装作睡满分与你欢笑，待我都不介意，自我催眠大方都可以，交换全属你的房间，阔落半边是空置，和凌乱发丝入眠几次，下定决心回复单身都不觉荒凉，熟睡那刻心何用翻身更改这收场， 尚未够狠，门外。